准准准，今天是2017年，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。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目前，公安部会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应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将在年内起新版证件，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。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水土流失问题，湖南划定了6个省级的水土流失重点防御区，5个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，提出到2030年，水土流失总治理率达到70%以上。近日印发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通知，明确提出将加强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，完善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数据库，并实现部门数据共享。青岛市优待老年人规定6日发布，将于3月1日起施行。80岁以上老年人符合条件者，每人每月至少可以得到120元的津贴，65岁的老人可免费享受健康管理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在心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在哪里呀？我们

本将受用的手指，如今只能双手合十，祝福着他和他开始，同时掉念意思。啊啊，爱有时像二手烟，啊，在更熄灭蔓延。啊啊，就当这多夜云烟。啊，也不许碰我的双眼。 随着白云激动，青山不寂寞，用笑和灿灿流过，我曾路上走过，心中装满旧事，我是与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

会自己长留。

最后的相拥，结成了故事的剧终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2017年的艺考大幕近日拉开，率先启动初试的中央戏剧学院共吸引了36000多人次报考，比去年增加了4000多人次，平均考率比达到62:1。搭载着中国自主研发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09船六日从青岛起航，奔赴西北印度洋，开启为期124天的中国大洋38航次科考之旅。国家卫计委近日印发《13五全国计划生育式发展规划》，提出到2020年，全国总人口在14.2亿人左右，平均自然增长率在6%左右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下降112%以下。目前，官部会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应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，将在年内全新版证件，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从而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也曾醉酒，也曾失落，不再有梦，是你为我推开天窗，打开心锁，让希望又转动。忙碌奔波，偶尔迷惑，为了什么？是你给我一份感动，一个理由，不疲倦，不脆弱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对，情深如海，不一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 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，有意外。 望该怎么流泪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眼前总爱的悲剧誓言、不再难辞全都实现。人生如歌，藏着欢乐，海阔天空，来去从容，不惹烦忧。有了你，别无求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种。情深如海，不义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遗忘该怎么流泪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人们总爱的每句誓言、不再难辞全都实现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遗忘该怎么流泪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，让人们总爱的每句誓言、不再难辞全都实现。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，好像是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，彼此陌生到时回去，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

感受。

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，它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像是催它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。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。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，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，忘了一整夜。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，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